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这是林夕作词，罗大佑谱曲，为电影《黄金时代》配唱的主题曲《只得一生》。罗大佑和林夕小心翼翼地倾听出遥远的70年前的萧红的气场，没有渲染的华彩，没有多余的笔墨，将一个那样自由的笑、自在的哭的人忠实地倒影出来。歌词当中说：“够不够？人生太短，故事太长，你不要回眸。”不懂你的为你忧愁，明白你的叹此生值得一游。继续要听到的也是一首非常棒的作品，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翻唱人叶倩文小姐演唱《驿动的心》。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，撕开后展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，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我才发觉。啊，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心已渐渐 展开旅程，投入另外一个陌生。这样飘荡多少天，这样孤独多少年，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到现在我才发觉。啊，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是否有缘 也许你更加熟悉的是原唱姜育恒的版本，梁鸿志的这首代表作呢，一度让香港吉他手苏德华看上了，然后把这首名曲呢重新编曲之后呢，由叶倩文演唱，叫《祝福》。不过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，是叶倩文演唱的国语版本《驿动的心》。提到这个呢，我就会想到另外一首叫《惦记这一些》的歌曲啊，王杰演唱的国语版本的歌，那他的粤语版本呢就太红了啊，《一生何求》也是香港的吉他手苏德华重新编曲交给陈百强演唱的，一直传唱至今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《一生何求》的原唱王杰，国语版本的《惦记这一些》。 是否该结束，还是会再继续，把一切都写在胸口，静静地走过。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，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，一切都更美好。别说那角落太孤寂，虽没有你的梦，也会有我的歌。我不要说，别说那过去太拥挤，那很久很久的事，我会惦记这一些。还是会再继续，把一切都写在胸口，静静地走过。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，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，一切都更美好。要说，别说那角落太孤寂，虽没有你的梦，也会有我的歌。我不要说，别说那过去太拥挤， 了很久很久的事，我会惦记这一些。别说那角落太孤寂，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。哦，不要说，别说那过去太拥挤，那很久很久的事，我会惦记这一些。

学着轻空，寒风袭眼冬，我待樱花盛开春来，在踏雪寻芳踪。白雪遮晴空，寒风袭严冬，我待樱花盛开春来，再踏雪寻芳踪。 小时候一年四季的衣服啊，都是我妈做的，他身上呢带有南昌人的麻利，上海人的讲究，一直到现在呢还觉得定做比商场买来的好。他能够织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毛衣。有一回呢，我记得被我的小学班主任特意叫过来说，哎，你妈妈很会打毛衣哦，能不能帮我打一件啊？后来我就很爽快的答应了，替我妈妈答应了。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妈说傻孩子，可是呢她还是很热心的，就赶紧给我的老师织了一件。我记得那个时候的那个毛线啊，有一个专属名字叫马海毛。 昨夜的星辰已坠落，消失在 我有妈妈情节哦，这几年呢，我觉得我的妈妈情节更重了。她会做各种好吃的粽子、米酒、腊肉，她也追星哦，琼瑶剧《几度夕阳红》里的李梦竹，刘雪华的大眼睛和白色的长围巾。她特别喜欢唱毛阿敏的《思念》，林淑荣的《昨夜星辰》。每次晚饭过后呢，就听到厨房里面，她一边干活一边哼着《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》。有一阵儿呢，他在音像店卖磁带哦。有一天，他给我带来一张

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词陈乐融，作曲陈志远，这首歌由张雨生演唱。那一年呢，他是22岁啊、哦。1988年，他发行了出道之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天天想你》。我们刚刚听过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标题作品。整张专辑风格清新，充满了属于年轻人的光明和希望。《 天天想你这首歌曲呢，成为了传唱大街小巷耳熟能详的他的招牌情歌啊。我们记住了张雨生清晨露珠般的学生气质，也记住了他创作的很多作品，都是因为他有谦逊而且又有天分的一面。继续我们要听的歌，林子祥、叶倩文《选择》。 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。